嗱，好快，我哋雅歌嘅系列又讲到第五讲。嗱，我叫今日嘅题目做从圣经睇婚姻嘅问题。嗱，其实雅歌真系神俾我哋一部婚姻嘅手册。喺住第三讲已经同大家讲过，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喺度结婚之前已经感情上有啲问题，有好多嘅小狐狸系要去处理。今日是第五讲，讲到他们结了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们第一次是开始有些吵架，有些争拗的事。我们上次是讲了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结婚，他们的洞房。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一对新人结了婚之后第一个礼拜，那些家人都会待一对新人就好像是皇帝皇后一样，一个礼拜咁样嚟到对待佢哋。嗱，而家嘅新婚夫妇就鍾意做咩呀？搵一个旅游胜地嚟到係度蜜月，係咪？但係蜜月始终都会完结㗎喎，始终都要返嚟面对生活上婚姻上嘅问题。嗱，西人好鍾意话 The honeymoon is over， 当蜜月期完咗之后，婚姻上就会出现好多嘅问题，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都唔例外。嗱，喺住今日嘅经文，我哋见到所罗门王夜晚走嚟揾苏拉密，哇！苏拉密已经系上咗床。嗱，经文讲得好清楚，佢嘅心却清醒。嗱，呢个同埋第三章系好唔同。第三章我哋清楚知道苏拉密喺处发梦。但是今日呢，经文讲得好清楚，五章二节，佢嘅心系好清醒。佢嘅良人嚟揾佢，佢嘅爱人嚟揾佢。嗱，呢度又系用到多呢个字，就系话系有啲色情，有啲系情欲嘅意念喺入面。好明显，所罗门王嚟揾苏拉密嘅动机系乜嘢，个原因系乜嘢，一清二楚。所罗门王走嚟敲门话，求你给我开门。苏拉密点回答啊？佢话我已经洗咗脚，我已经除咗衫，我已经上咗床。嗱，喺住呢个中东，我哋知道嗰啲人着嘅系通窿鞋，所以喺住沙尘滚滚嘅路上嚟到行路，对脚好污糟。佢哋瞓觉之前都要洗脚，而且佢哋有个习惯就系、是、裸睡唔着衫瞓觉，所以除咗衫上咗床洗咗脚。意思即是说他预备睡觉，其实都是很小事的。你洗了脚你都可以穿回对鞋，你除了衫你都可以穿回件衫落床来到开门，但是苏拉密没有。这里很明显苏拉密是有他的藉口，他跟所罗门王似乎是有些吵架，有些问题，所以他不去开门。嗱，呢一个同埋佢哋两个啱啱结婚嘅时候，卿卿我我，你赞美我，我赞美你，系非常之嘅唔同。今次系佢哋第一次嘅嗌交。嗱，另外我哋见到有经文可以帮助我哋了解知道点解佢哋会嗌交，就系所罗门王对苏拉密嘅称呼。就算喺洞房之夜，所罗门王最多叫苏拉密做妹子，我嘅辛苦。但是今次呢，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甲子，我的完全人，哇，把口好甜喎、油腔滑舌，口甜舌滑，点解讲到咁多赞美嘅话？相信佢係激嬲咗苏拉密，所以係想氹返佢，所以咁好口。但係苏拉密话，我已经係洗咗脚，除咗衫，上咗床。於是所罗门王就伸手入去个门窿嗰度。嗱，呢度要解释一下，原来古代犹太人嘅屋企嗰个锁系喺树门嘅入边，你要开锁嘅话，你要伸手入去个门窿入边去另外嗰边嚟到开。嗱，好明显苏拉密已经系反锁咗道门，所以所罗门王系开唔到嗰道门。但系所罗门王呢个动作，经文话就打动咗苏拉密嘅心。你同我读中文嘅版本雅歌，甚至读英文嘅版本唔会打动我哋嘅心，但系犹太人读希伯来文嘅文字就好清楚。原来希伯来文嘅手同埋男性嘅性器官系同一个字， 所以经文话这个动作是打动了苏拉密的心。犹太人是很有趣，他们的文字我时时都话跟中国人是很相似，个心同埋个肚同埋个肠好似系连埋一齐咁样。嗱，我哋中国人话牵肠挂肚，就系我个心时时系想念一个人就牵肠挂肚。原来我哋都系话个心同埋个肚同埋肠系连埋一齐。原文系讲到个肚同埋肠，就系心动嘅意思。嗱，心动嘅动字。时时在个希伯来文的文献当中是用来表示苦难中的心人，或者是大海中的咆哮，或者是震动，或者是动荡。所以这里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所罗门王令到苏拉密是内心翻腾，所以他走去开门。在《树与雅歌》的五章五节说，当他接触到门山，他知道所罗门王留低咗好多末药嘅香料喺个门山上高。嗱，呢个又需要解释一下。原来古代嘅犹太人系有一个风俗，当你去探访你嘅情人，你嘅情人唔喺度嗰阵时，你就喺树个门山上留低你啲香料，或者甚至系摆啲花喺度嚟到表示你嘅爱意。嗱，我哋做基督徒都系一样。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树门外拍门呢？若果我们离弃了他，他会很耐心地来到是等待我们，他会甚至地不断地对我们来到是表示他的爱意。我们看到苏拉密打开道门，发觉所罗门王已经是离开了。原文希伯来文离开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形容词，代表所罗门王转身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走了去。经文告诉我们，当所罗门王和苏拉密讲话的时候，苏拉密已经是神不守舍，现在所罗门王直情是走了，他更加不知所措，不知怎么做。其实感情真的很脆弱，很容易会产生误会，很容易会产生伤害。苏拉密说，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于是苏拉密就着翻衫着翻鞋，不顾一切咁样冲出去嚟到去找所罗门王。如果你记得嘅话，我讲到第三章嘅时候，我曾经讲过喺中东一个女仔系唔可能自己一个人行出条街道喺夜晚。因为你夜晚一个人行出去会误会被人以为你是一个妓女。咁既然是咁样，点解今次苏拉密又冲咗出去？嗱，第一佢系好急，佢想追所罗门王。第二就系佢知道所罗门王系啱啱离开咗，若果佢立刻去追嘅时候，佢可能系会追到佢，所以佢不顾一切咁样系冲出去。嗱，呢度我哋见到就系经文清楚话俾我哋听，呢个唔系一个梦。有好多嘅解经家都话，其实呢度唔系苏拉密真系冲咗出去条街道，只不过系一个梦。但系五章二节讲得好清楚，话苏拉密系清醒嘅。嗱，我哋见到佢冲咗出去之后，佢就见到一班城中巡逻看守嘅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第三章他发梦的时候真是发到这一班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而这班巡逻看守的人真是以为苏拉密是一个妓女，对他有非分之想。苏拉密当然不肯，所以这一班人就打伤了他，连他的披肩都除埋。披肩这个字在原文的希伯来文亦都可以解做他的面纱，被人揭了面纱，或者是除了他的披肩。这一件事令我想起了在创世纪的39章，记不记得约瑟和主母的事？主母想勾引约瑟，约瑟是很害怕，他就转身就想走，结果主母就拉住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除了，但是约瑟就逃跑了。主母就拿着他的衣服， 嗱，呢一度同埋舒拉密遇见呢班巡逻看守嘅人系好相似。嗱，保罗喺树以弗所书嘅四章二十七节教我哋：身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嗱，我哋见到舒拉密，虽然佢系好冲动，佢唔应该系冲出去夜晚一个人，但系佢呢个行为系可圈可点。因为正如保罗所讲，他希望早啲同所罗门王嚟到系和解。其实魔鬼真系好希望嚟到拆散一段嘅婚姻，或者系使到爱情嘅关系出现问题。你见到他即刻就差派巡逻看守嘅人嚟到系缠绕舒拉密。撒旦真系非常之嘅狡猾。嗱，就喺呢个时候，耶路撒冷嘅女子又出现啦。舒拉密就同耶路撒冷嘅女子话：，你哋见到所罗门王，你哋要同佢话，我因私爱成病。嗱，呢个喺雅歌嘅二章五节系出现过。我哋见到舒拉密就系时时思念住所罗门王。嗱，呢一班耶路撒冷嘅女子就问舒拉密，佢话：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可爱之处？他说你是女子中最美丽的啊，你这么漂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你的、这个良人，你的爱人究竟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可爱之处？刚才我们见到在和合本是将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可爱之处是连续出现两次，其实在这里原文的希伯来文是分开。耶路撒冷女子先问，你的良人有什么可爱啊？其实你是很漂亮的，你为什么会喜欢她？跟着又问多次，有什么可爱值得你叫我们走去帮你找？这里表面上好像看来是耶路撒冷女子问舒拉密，究竟所罗门王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亦都好像有少少嘲笑的性质。喂，你个良人咁可爱，你又唔开门俾佢，而家人哋走咗啦，你就走去揾人哋。嗱，呢两节嘅经文亦都好似有啲似世人问我哋基督徒，你点解会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咩咁好？喂，你好有学问噶，你系 PhD， 你系 MD， 你咁有学问，你点解会相信？究竟耶稣基督有啲咩咁特别？你可以同人话，哦，耶稣基督救赎咗我，但系啊，佢救赎咗你，但系你点样回应？你觉得你自己离弃咗耶稣基督，你有冇好似舒拉密咁疯狂走去寻找佢？你个心入边系咪有一个地方系留俾耶稣基督，就系好似舒拉密咁时时思念住所罗门王一样？啊，我哋有冇咁做？舒拉密跟住对耶路撒冷嘅女子嚟到系回答，佢话我嘅良人啊，佢系最好噶。嗱，呢度其实系好有趣。我哋知道雅歌系一篇嘅诗歌，但系呢一度可以讲得系诗歌中嘅诗歌，系有一个好有趣嘅首尾嘅结构。你见到五章八节同埋五章十六节，一头一尾都系讲到耶路撒冷女子。你见到五章九节，耶路撒冷女子问舒拉密，你的情人有什么可爱？而在五章十六节，舒拉密就回答，说他说所罗门王的口极其甘甜，他是全然可爱。有没有见到可爱那两个字？一头一尾又有一个结构。跟着在五章十节，舒拉密说他是超乎万人之上。跟住喺树五章十五节，又话佢佳美如香柏树。嗱，呢度需要解释下，点解超乎万人之上同埋香柏树有啲乜嘢嘅关系？原来所罗门王起圣殿，佢所拣嘅香柏树都系一千棵、一万棵当中拣出嚟嘅一棵，一定要有特别嘅尺码，有特别嘅颜色，有特别嘅质素。所以两者又是一个 前后首尾的呼应，超乎万人之上，就是好像香柏树一样。而最中心的经文就是描述到所罗门王他的面貌，他的身体，描述到他的头，他的眼睛，他的面，他的嘴唇，他的手和他的脚。但是这里其实都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就是头和脚都说好像是金一样，好像精金一样。在树箴言的25章12节，同一位的作者所罗门王在那里形容到那些精金很纯正，是要来打造首饰。我们也都知道，当博士来到朝见耶稣基督、朝见圣婴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带了黄金、乳香和没药。黄金就是献给王的礼物。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说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经文描述耶稣基督。启示录的1章12节、2章18和19章11至16节都有很多是描述耶稣基督，就是好像经文描述所罗门王一样。在这里洞房花烛夜是所罗门王好细心咁样描述苏拉密嘅面貌，佢嘅身体。而喺呢度係调返转头，係苏拉密形容所罗门王嘅身体同埋佢嘅面貌。经文话所罗门王嘅面色係白里透红。呢度嘅意思即係话佢係容光焕发嘅意思，佢嘅面貌。如果我哋记得嘅话，所罗门王嘅爸爸大卫都係咁样。撒母耳记上16章12节讲到大卫的面色是光红，他的双目清秀，他的容貌俊美。然后他去打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在撒母耳上的17章42节说那些腓利士人看不起大卫，说他年纪太小，但是他们无可否认的就是大卫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跟住苏拉密形容所罗门王的头发是好像乌鸦一样的黑，而且他的头发是很厚实，说他的眼睛是好像鸽子的眼，用奶来到是洗干净。这里可能是有两个解释。第一就是所罗门王的眼虹膜，就是我们这个眼睛深色的地方好像鸽子的眼，但是他的眼白是好像奶色一样。但是可能有个更好的解释，就是所罗门王的双眼好像一对的鸽子在树溪水那里冲凉一样，含情脉脉，水汪汪，还是非常之平静，非常之安静的描述。苏拉密头先讲所罗门王的面色是白中透红，跟住在这里5章13节说他的面好香啊，好似香花，好似香草一样，亦都描述佢嘅嘴唇好似系百合花，滴下抹药啊，话所罗门王嘅嘴系好香甜。然后喺5章16，点解5章16、5章13都系描述所罗门王嘅口啊？因为又有个首尾嘅结构。呢度讲佢嘅口系极其甘甜。其实原文希伯来文讲到5章16节这个口是讲发音的部分，所以这里可以说所罗门王的口很香，但是也都可以说他讲出来的话是很甜很甜。就是刚才我们见到他又说苏拉密是他的妹子佳偶甲子完全人，真是口甜舌滑。其实全部描述的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王的身体，说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说他身体周围是镶嵌住蓝宝石。蓝宝石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礼服或者他的王袍上高的钮是用蓝宝石来做，说他的双手臂两只手臂好像金管，而他的手就是好像水苍玉。水苍玉是由他斯那里运过来，他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就是西班牙的这个玉石。 亦都话佢两条腿系好似白玉嘅石柱喺树金座嘅上高。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头好似精金，脚而家又好似金座，又有一个首尾嘅结构。嗱，最中心啊经文话佢嘅身体系好似黎巴嫩嘅香柏树。啊，总言之，舒拉密嘅眼中，所罗门王就系全然可爱。嗱，我哋见到舒拉密同埋所罗门王虽然感情系出现咗问题，但系舒拉密仲系不断咁赞美所罗门王，讲出佢嘅好处。嗱，一对夫妻当嗌交嘅时候，我哋都要小心，唔好系记住对方嘅坏处，我哋一定要系记住对方嘅好处。喺以弗所书嘅四章三十一节至到三十二节，保罗提醒我哋。一切苦毒、怒恨、憤怒、嚷鬧、毀謗，並一切嘅惡毒，都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全憐憫嘅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夫妻好應該恩慈相待，彼此饒恕。哥林多前書嘅十三章四至到五節，好熟悉嘅經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嘅事，不求自己嘅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嘅恶。两夫妻更加应该系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嘅恶。嗱，好快经文去到第六章，就讲到天光啦。耶路撒冷的女子就说，我们可以帮你去找所罗门王，我们应该去哪里找呢？就在这个时候，舒拉密就记起了，他说所罗门王可能是去了自己的园中来到牧放群羊，而当他去到园中的时候，真的找到所罗门王在那里放羊。夫妻都是应该很认识大家，就好似舒拉密咁知道所罗门王喺边度，夫妻应该系有默契，应该彼此嘅认识。嗱，第四个部分又完结咗。我哋讲到第四个部分，当然有前面三个部分。如果记得嘅话，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完结嘅时候，都系好相似嘅经文，二章七节同埋三章五节。都是有些很亲密的情况出现，跟住就有劝诫耶路撒冷女子的话，说你们不要挑起对方的感情，你们要等待正确的时机。而第三个部分的完结就是说时机到了，洞房花烛。四章十六节，舒拉密是邀请所罗门王进入自己的院子，这个院子就是他的身体。而五章一节就是所罗门王真的进入了舒拉密的院子，他的身体。第四个部分呢，第四部分的完结是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三次在雅歌里出现，第一次是二章十六节，是他们婚前的彼此相属；第二次是今日的经文六章三节，是婚后的彼此相属。而七章十节就是讲他们嗌完交复和了之后彼此相熟。这一度其实犹太人是注意到这一句句子，我属良人，良人属我，是一个字母诗。如果大家记得我曾经讲过字母诗，当我讲那鸿书的时候，诗篇的119篇亦都是字母诗。仲有哀歌，我哋好快就会讲哀歌，成篇嘅哀歌都系字母诗。字母诗就系每一句嘅第一个字都系用字母嚟到系编排，用呢个希伯来文嘅字母顺住次序 Aleph Bet Gimel 一路一路咁 ABC 咁排落去。嗱，呢一度犹太人注意到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如果你将每一个字嘅第一个字母拉出嚟，你就可以編成一個字，呢、這個字就係 Eluel 呢個字，乜嘢意思啊？係六月份。嗱， 究竟猶太人的六月份和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我先卖一个关子先。我们首先看看从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关系，来到看看我们怎样可以是解决婚姻上的问题。第一，我们见到夫妻对性的需要都不同，婚后是需要慢慢来到是调节。我们见到男仔是比较冲动，比较是容易有心情，女仔很多时候是要是培养情绪。我们见到就是好像所罗门王走来找苏拉密，你很清楚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我们的伴偶来到是所设，这个是很清楚在《树雅歌》的四章十六节说，这个院子就是苏拉密的身体，当然是属于苏拉密，但是去到五章一节说这个院子是属于所罗门王。这个就是同埋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四节保罗的教导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这里要小心，不要像苏拉密这样这么多藉口来到是推搪。若果是有真正的原因，不可以是跟对方来到亲热，可以是讲给对方听，不要是给对方有个印象好像你在树拒绝他这样。做丈夫的亦都要是合理，不要好像所罗门王那样等到苏拉密睡了觉了先去找苏拉密，亦都要是体谅对方。很多时候做丈夫的觉得太太在家好像没事做那样，其实太太在家打理家务，看着弟老哥，还忙过丈夫上班。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体谅对方。第三点就是当夫妻吵架的时候要注意立刻去和解。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七节保罗教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神创造婚姻，但是撒旦希望会毁灭婚姻。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美国超过50%的婚姻都是失败，包括基督徒在内，真的很多人害怕，因为撒旦不断地想毁灭婚姻。当你是帮撒旦留有地步的时候，你就被他有机可乘。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像广东人那说，夫妻床头打架怎么样？床尾和，要快些来到是和解。还有第四点，我们见到就是当夫妻是有吵架的时候，千祈不要在第三者的面前来到是讲对方的不是。我们见到苏拉密虽然是跟所罗门王吵架，但他仍然是记得所罗门王的好处，不断地来到是赞美他。我们做夫妻的都是一样，要是到处都是讲对方的好说话，不要是记得对方的坏处。在这里一段婚姻当然是会有不满的时候，但是不要是向第三者来到是投诉。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找那些好的朋友谈啫，我的配偶不会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果你同人投诉的话，迟早这些话都会传回去你配偶的耳仔那里。我亦都曾经听过有一间教会，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很好，有间教会在祷告会的时候，个太太会叫弟兄姊妹帮她祷告，就会不断地数出她丈夫的坏处，唱衰她的老公。我们要很小心，千祈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投诉的话，应该是找你自己的配偶来到是投诉。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给我们的教导。但是千祈不要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和真理无关的事来到是不断地吵架，不值得。这个我在树箴言系列讲夫妻的智慧都讲过，若果是芝麻绿豆和真理无关，我们应该要尽量来到是接纳对方，接受对方。但是若果是和真理有关的话，我们应该是讲清楚，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在树讲箴言的系列亦都讲过舌头的智慧， 我话系要讲建立嘅话。啊，两夫妻之间更加要讲建立嘅话，唔好讲拆毁嘅话。嗱，最后嘅一点就系苏拉密好认识所罗门王。我哋做夫妻嘅都系一样，我哋好需要系彼此嘅认识，彼此有默契。就系好似苏拉密，佢系知道所罗门王喺边度，喺边度能够系揾得到佢。嗱，又要解释一下，头先我讲到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其实系一个字母诗。你将每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抽出嚟，会得变成一个字，就系 Eliel 呢个字。犹太人嘅拉比睇得好清楚喺呢一点。嗱，咁究竟同今日嘅经文有咩关系呢？喺雅歌嘅六章二节话：我嘅良人下入自己嘅园中。所以所罗门王王在园中，同埋我属良人，良人属我，系两句连接嘅经文。而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就系 Eliel 啊，呢一个字母诗就系六月咁解。所以我哋见到王在园中同六月份系有关。根据犹太人嘅传统，王每到六月就会去到田园嗰度搭一个棚。是与人民在一起打成一片，与民同在。我们也知道六月一日是距离赎罪日，赎罪日是七月十日，刚刚四十日。在这段的日子，犹太人是会认罪悔改，来到是亲近神。所以六月份也是亲近神的时候，亲近王，亲近神。你想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很有福气？我们可以随时亲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王，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是每日地亲近祂，我们不需要去等到六月。如果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讲民数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神是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是摆在犹太人的日历里面。犹太人的日历主要是有一月份的节日同埋七月份嘅节日，一月份嘅节日就系好似逾越节，耶稣基督就系我哋逾越节嘅羔羊，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啱啱就系逾越节嗰一日，所以我哋见到同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系有关。三日之后就系初熟果子节，系耶稣基督复活嘅日子，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初熟果子，佢嘅复活。嗱，咁七月呢？七月系同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系有关。嗱，我哋知道犹太人嘅新年就系七月一日，嗰日系乜嘢日子啊？系吹号日 ，the feast of the trumpet。如果我哋记得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讲咩啊？一声号响，耶稣基督翻嚟迎接佢嘅辛苦，迎接教会，所以系同佢第二次嘅来临系有关。我呢度唔想係讲晒所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走返去听我民数记系列献祭节期，讲到民数记28章29章。但係呢度我哋要注意嘅就係、是、当呢个初熟果子节之后第50日係咩节期呀？係五旬节。教会就係五旬节诞生，圣灵降落，五旬节喺五旬节。在五旬节和七月耶稣基督回来这段中间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是六月的时候。六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灵，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是与神亲近。我们见到真是神真是将耶稣基督回来第一次第二次的时间表摆了在犹太人的日历里面，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到回应呢？我曾经是讲过雅歌不是预言，预言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雅歌是真实的故事，所以雅歌不是预言。雅歌可以讲得是一个预表或者一个预象，来到代表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好像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关系。 嗱，这个预表预象是有啲似圣经入面有好多其他嘅预象，就是好似甚至挪亚嘅方舟是真事嚟噶，但是是预表住耶稣基督嘅救赎。所以舒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嘅关系，亦都系可以预表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嗱，我哋见到喺树呢个六月嘅时候，喺树呢个教会嘅时期，应该耶稣基督嘅灵喺我哋嘅身上。但系究竟佢喺我哋每个基督徒嘅心里面，定系佢喺树门外喺树敲门咧？嗱，呢一个好值得我哋去谂一谂嘅。系咪我哋同耶稣基督嘅蜜月期已经完结咗啦？是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心已经冷却了？现在他不在我们的心里面，而是在门外来敲门，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耶稣基督写信给老底家教会，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有很多的传道人都用这节经文来到是讲传福音。耶稣基督敲紧门啦，如果你打开个门，你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注意，这一封信是耶稣基督写给老底家教会，是写给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在树门外敲门呢？启示录的二章和三章，耶稣基督不单止写信给老底家教会，他亦都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他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到代表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教以弗所教会是要爱基督，是要服从基督，因为基督为他们舍命。但是很可惜，过了很多年，以弗所教会已经对耶稣基督的爱心是冷却了，以致耶稣基督是要再写信给他们，要叫他们重新检点他们对自己的爱。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还是他已经在住门外来敲门？如果他在门外敲门的话，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不够警醒呢？我们看到舒拉密是很警醒的，经文说他虽然睡在床上，但是他仍然很清醒。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就有点像耶稣基督和三个门徒在树客西马丽园的一个情形。耶稣基督去那里祷告，带了彼得、约翰和雅各，叫他们是看守住。结果耶稣基督三次回来，他们三次都怎样？都是睡着觉。在说马太福音的26章41节，经文说门徒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好像我们广东人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亦都好像我们广东人说讲就怎样，天下无敌，做就怎样，有心无力。耶稣基督来到劝他的门徒，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撒旦来到迷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亦都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不警醒，而是因为我们太挂住我们自己的事，不去侍奉我们的主，太过挂住自己的事。很多时牧师叫人来到是侍奉，都很多很多的藉口。我们的藉口是不是好像舒拉密这样的藉口呢？当我们说哎呀，我们已经上了床了，喂，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当我们的藉口说哎呀，我已经洗了脚了，我干净了，我不想搞回污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被人吐口水在他的面上，被人鞭打，被人来到是辱骂。当我们说我们已经除了衣服很舒服上床，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赤裸裸这样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高。究竟我们有没有在人的面前来到赞美耶稣基督，来到是承认耶稣基督呢？我们见到舒拉密 在主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面前不断地赞美所罗门王，讲到他的特征，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如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但我们见到舒拉密说所罗门王是超乎万人之上，在住雅歌的五章十节，我们的耶稣基督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样东西很值得我们留意，就是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五节，彼得教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时时都要作好准备。我们有没有像舒拉密这样这么认识所罗门王，能够知道他身上的特征，然后是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听，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看看究竟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征。刚才讲到所罗门王的身体，圣经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头发，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四节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在但以理书的七章九节亦都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正的羊毛。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头发会白色的？是代表圣洁。在这个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亦都有形容耶稣基督的面，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但是居然他是为我们抛弃一切来到世上，为我们来到赎罪，他是无罪的圣洁的，替我们来到赎罪。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七至到八节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见到他的眼睛呢，耶稣基督的眼睛是充满怜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当他第三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当鸡啼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望住彼得。这里我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用很严厉的眼望住彼得，牛的眼望住他，等他知道自己是三次不认自己。我相信耶稣基督望住彼得的眼神是非常非常之的怜悯，所以彼得是出去喊，耶稣基督的眼亦都为了耶路撒冷城来到是流泪。耶稣基督的嘴巴呢，他的嘴巴亦都是充满感情，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些。我们究竟是不是爱耶稣基督比这些更深？我们很需要自己来到问一下自己。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五节说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的罪是被压伤，他是因为要医治我们而被人鞭伤，他的身体是为我们来到牺牲。他的双手呢，是很灵巧的双手，他的双手是充满爱心，当有人是将细佬哥带到他那里来到亲近耶稣基督，门徒是想禁止，但耶稣基督抱住啲细佬哥摆喺佢嘅身上嚟到祝福佢哋。耶稣基督嘅手亦都系扶持嘅手，当彼得喺度水上嚟到行走，而当佢信心不足嘅时候佢开始跌，耶稣基督系用手嚟到扶持佢。同样我哋都系信心不足，耶稣基督亦都系时刻用佢嘅手嚟到系扶持我哋。佢嘅手亦都系医治嘅手，当佢在世嘅时候，逢亲有人是求他医治，他都不会拒绝。同样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他的手亦都是保护的手。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佢嘅手亦都係掌權嘅手。喺《啟示錄》嘅一章十六節話，佢嘅手係拿著七星，七星就係七間教會，七就係代表係一個完美嘅數字。佢唔單止係掌管所有嘅教會，佢亦都係掌管萬有。嗱，佢嘅身體咁寶貴嘅身體為我哋壓傷，佢咁靈巧嘅手居然係為我哋嚟到係被刺穿。佢嘅腳呢？佢嘅雙腳係充滿神蹟奇事，係可以喺水上嚟到行走。佢嘅雙腳亦都係好尊貴。瑪利亞係用香油，用好名貴嘅膏油嚟到膏抹佢嘅腳。咁名貴嘅腳，咁充滿神蹟奇事嘅腳，居然係背起十字架，願意為我哋向各國他嘅路嚟到係行走。嗱，我哋嘅耶穌基督真係全然可愛，就好似舒拉密讚美所羅門王一樣。嗱，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就係舒拉密話所羅門王係我嘅朋友。耶穌基督係咪我嘅哋嘅朋友呢？嗱，我咁樣問，當然個個都會話係。當我哋話係我嘅朋友，係有一個個人嘅關係，唔係話人信我哋又信。要同耶穌基督係有一個個人嘅關係，我哋唔係話淨係知道有耶穌基督，而係我哋要真真正正係認識耶穌基督，好似舒拉密咁認識所羅門王一樣。佢喺住耶路撒冷眾女子面前係可以講出所羅門王所有嘅特徵，我哋又能唔能夠喺住世人嘅面前講出耶穌基督嘅特徵，嚟到係承認耶穌基督，嚟到係見證耶穌基督？嗱，呢一個真係好需要我哋去思考。願神憐憫，願神祝福我哋，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係俾我哋有雅歌呢部書，感謝你係透過呢部書俾我哋係能夠係幫助我哋解決好多夫妻間嘅問題，亦都係可以透住呢一部書嚟到係解決我哋同你之間嘅問題。我哋係咪對你嘅愛心已經冷卻咗？我哋係咪冇再喺人嘅面前嚟到係宣揚你，嚟到係見證你？願意你都係能夠係幫助我哋，若果已經係冷卻咗嘅心，願意你能夠係幫助我哋重新燃點對你嘅愛。若我哋係冇喺人嘅面前嚟到承認你，願意你都係能夠幫助我哋，能夠係有呢個勇氣喺眾人嘅面前嚟到承認你、見證你。將一切嘅榮耀重讚都歸俾你。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